朝鲜工人群众、职业同盟员、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23号分别在平壤的建党纪念塔广场和斯尔罗文化会馆广场举行动员大会，表示决心坚决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职业同盟、妇女同盟以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职业同盟员、工人和妇女同盟员参见。会上宣读了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告全体人民军官兵、青年和人民号召书，熊熊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烈火，为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发起总攻击。接着一些人作发言表示了决心，他们强调要掀起学习热潮，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历史性报告和党代表大会决议铭刻在心，把自己的革命岗哨当作保卫党中央的第一线战壕，创造更大的奇迹，建立伟大的功勋。会上通过了决议书。